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埃及总统塞西。习近平指出，去年两国合作建成非洲第一条新冠疫苗联合生产线，深化双方战略合作内涵，又说中埃双方要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互相支持。中方支持埃及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推进民族复兴大业。塞西表示，埃及支持中方在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的立场，和中方携手应对各种挑战。埃及愿意继续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天气方面，预料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冬季季候风会在今晚被偏东气流取代。预测大致多云，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今晚东风增强。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星期一有几阵雨，下周中后期大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翻中意外啦，咁就系较早前啦，龙翔到去观塘方向近泽安村对开嘅意外啦，未清理好噶，现时咧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特别留意。咁就系咧龙翔到去观塘方向近泽安村对开有意外未清理好，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经过小心。在隧道方面，洪水的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洪水的九龙入口借近收费广场对开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是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康湖居。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生命冇 tick 在道路上，家长应该时刻都拖实同行的儿童，避免意外发生。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 五十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各位听众大家好，咁啊，我哋一步揽过就去咗虎年，今日系年初五啊，假期咧过咗去啦。我但愿过去呢几日世界平平安安，我亦都但愿未来嘅呢个十六日，即系因为冬奥咧系20号结束，咁啊希望咧呢个一切平安。咁啊4号冬奥开幕嘅呢个振奋嘅场景，大家都享受到。本来人类能够享受多啲美好嘅嘢，系我哋人类嘅希望。所以我哋国家主席提出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但系美国并不相信，欧盟亦都两睇，咁啊东盟系咪咁睇咧？唔知道。所以我觉得我旧年即系牛年嘅时候讲到，要想听到多啲国际嘅情况咧，你要将而家全世界嗰个组织版图啊搞清楚，一个五眼联盟。一个欧盟，一个中俄的背靠背，一个上海合作组织，一个 RCEP 的东盟的组织，还有插科打诨的北朝鲜，日本基本上他呢就想黐埋去五眼联盟度，但他是属于呢因为美国军事占领，他基本上属于美国的一只卒仔，所以老实讲人哋全部用英語嘅，佢呢個日本嘅國家，我唔知佢點樣去同人哋咧進行咧語言嘅情報交流，佢只不過係跟班。咁另外就係東盟，跟住咧呢個最近新組成嘅海灣國家嘅組合，咁最近烏克蘭問題，俄羅斯就顯示出佢嘅俄合組織，即係直情派武裝部隊入呢個烏克蘭。嗱，咁呢啲可能咧，我估計都會有呢個情況啦嚇。啊，已經克里米亞已經處理咗啦，所以我就覺得咧，整個歐洲局勢嘅複雜性， 亞洲局勢喺處靜觀發展，東盟形勢大家靜靜地睇，最好你啲大哥打交，唔好燒到我個答。咁至於南亞、澳洲、印尼嘅問題，至於話嗰啲湯加嗰啲小國所出現嘅自然現象，呢、這個唔係一個人為嘅情況，係一個自然嘅情況。中南美洲咧，而家冇人留意佢發生咩事。咁當然咧，中南美洲都係咧對美國嚟講，根據美國嘅門羅主義咧，佢係佢嘅後院。如果再演發落去，分分鐘俄國同埋中國咧就會咧將自己嘅力量延伸到美國嘅後院，喺中南美洲咧同美國自由航行噶啦。嗱，所以咧呢個世界咧就係如此這般，喺處咧大家一朝嚟一朝去，咁啊只有非洲似乎咧，因為大家睇到嗰度太窮，大家都唔想去嗰度有啲乜嘢，但係中國喺非洲咧已經有巨大嘅力量喺處，因為佢搞咗好多基建、好多鐵路、好多學校、好多醫院喺非洲，咁所以咧中國啊喺非洲並唔係一個所謂咧揾著數嘅人，而係俾咗好多著數俾非洲，係由毛主席嘅時候開始已經係咁啦。咁所以如果你一睇咧，成個地球咧大概就分咗咁多嚿。咁啊，我哋戰國七雄咧都七國，但係如果春秋嘅時候咧就百幾國添。春秋嘅時候百幾二百個國家小國咧，小諸侯國咧就仲多過現在啊，同而家北方北王多樣嘅。所以以中國嘅文化歷史底蕴之深咧，絕對可以應付而家嘅情況。不外乎就蘇秦張儀嘅呢個合縱連橫嘅各種各樣嘅手法。所以我覺得咧，呢一代嘅朋友，你哋有機會學到現實嘅二十一世紀地球版嘅春秋戰國嗰個大嘅中橫比合嘅場面啦。咁所以，我覺得喺我關注住國內嘅呢啲研究嘅時候咧，我最近就開始發現，哇！我哋原來清大也好，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南開大學、浙江大學。南方嘅，我相信華南嘅中山大學，佢哋都一定會有嘅，好多好多對世界戰略研究嘅呢個注視。咁我好相信國家一定對佢哋有分工嘅，可能南方睇住呢個東盟為主，可能咧呢個復旦係睇住歐洲同埋呢個俄羅斯，可能咧東北就睇住北亞嗰邊嘅情況。每一間大學裏面嘅研究所咧，都喺處作出佢哋嘅研究判斷。嗱，比如說我上個禮拜講到讀到一段關於俄羅斯嘅呢個外交佈局嘅時候咧，咁佢已經指出話烏克蘭有所斬獲，咁係舊年講咯。呢個報告係舊年2021年11月份講嘅，咁而家咧可能喺烏克蘭嗰度斬緊都唔定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咧，我哋國家咧都唔係好似以前咁，中央啊同俄羅斯佢哋兩方面講掂咗，咁我哋做人民烏水上夢查查得㗎啦，咁唔係，而家我哋好多大學都有好多呢啲報告，而且一本一本係印發出嚟，全國發行嘅。大家都可以睇到嘅，無論係社會科學院嘅研究報告，亦或係復旦大學嘅報告。譬如好似呢度講到復旦，講到咧，佢集中講到蘇聯啊，這個解體咗呢三十年，俄羅斯嘅綜合國力急劇嘅萎縮。2020年咧，俄羅斯嘅 GDP 排名喺世界第十一位，相當於佢嘅 GDP 咧，相當於美國嘅7%。佢嘅 GDP 咧，相當於中國嘅10%，即係全個俄羅斯嘅 GDP 排世界第十一位，但係佢只係美國嘅7%，同埋中國嘅10%。佢嘅科研投入排名世界第十位，相當於美國嘅7%，中國嘅8.8%。話軍費開支名列世界第八位，係相當於美國嘅6.4%，中國嘅20%。在全球創新指數中，佢名列第47位。咁嗱，呢啲咧都係好詳細咁去統計俄羅斯嘅今日嘅實力，佢嘅比較。咁所以我覺得咧，中國啊係毫不猶豫咁融入世界，同世界一齊嘅。所以好多嘢咧，中國都唔係好似以前一個閂門嘅國家，用咧以前嘅嗰種即係 好低角度咁去睇呢個世界，而係平視呢個世界所出現嘅問題。咁所以我覺得當我睇到咁多我哋嘅國際戰略研究報告呢啲嘅出版咧，我覺得都好開心。呢個報告咧，復旦大學呢個報告咧，係2022年1月，係上個月嘅啫。咁我睇到我哋嘅國家咧，唔係咧再係話我哋人民完全處於蒙查查狀態，因為呢啲報告全部都係公開俾所有嘅知識分子嚟睇嘅。 不斷默默地尋訪，但覺這影像在我眼內搖晃，原是沒法去尋覓，為你尋找千萬趟，盼會遇著那憂鬱的眼光，心內混亂又迷茫，但覺我身伴像有兩道靈光，人潮內一再凝望，令我全身觸電了，我已遇著我欣賞的眼光，情令我瘋狂，未可掩飾那份狂，現實盡變幻象，如墮進一張光的網，令我心閃亮，這憂鬱的眼光，幻想的他已在旁，靈魂傳過熱浪，情共愛終於得解放，滑進心窗內，這誘惑無力可對抗。 根據僱傭條例，法定假日會逐步加到17日。第一个新加的假日是2022年5月8日的佛诞，所有雇员包括家庭佣工都有权享有法定假日，雇主如安排另定假日需符合条例规定，但不可以用钱代替放假。想知多些，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进入了新征头，这个新征头呢是虎年。我相信在我们的十二生肖里面，牛是埋头苦干、孺子牛为人民服务的一年。好了，今年是虎年，啱啱就碰正世界形势的大冲突、大变的酝酿。我们不知道亚洲会怎样变、怎样冲突，我们又不知道欧洲会怎样变、怎样冲突。我们希望不要演变出今年1月2号那个五个常任理事国对世界的宣示。这些宣示本身就说明后面，即是说有这些危机在树。所以我期待我哋嘅大国领袖们能够想到一个一般人民佢嘅福祉，手头上挞着嗰个锁匙，揿一揿个掣，嗰个核弹飞出去，高超音速袭击对方，好似系一个好简单嘅动作。当然，美国有美国嘅程序，中国有中国嘅程序，俄国有俄国嘅程序。但无论点都好，我哋期待不要发生这些事情。大家听取 Kissinger 博士的劝喻，大国领袖要有大国领袖的承担。但是如果我们将现在目前的环境和上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情况的环境来参照的话，我们是需要大家多一些关心，人民需要多一些关注，人民需要多一些智慧。不要在 AI 时代、手机时代，我们的未来的精英的一代的人民，即是20、30岁到40岁这一批的人民，不要因为已经和平了成80年的时间，不知道战争的苦难，不知道危险的发生，大家还是在睡梦之中， 正如我讲咗100次都唔止噶啦，即系关于1941年，我哋仲整紧米面饭，准备供应俾啲大排档啊、啲铺头啊去做生意嘅时候，我哋喺修顿球场迎嚟嘅系500磅嘅炸弹。哦，修顿球场死几多人喺个地方？我相信我哋呢一代人不断咁讲，但我哋嘅朋友年青嘅呢一代系唔会有呢种感觉嘅。哦，而我好希望将来唔系一个蘑菇云喺我哋边度附近出现。哦，我哋睇为好简单，好复杂嘅嘢，但系可能喺大国博弈里边咧，系呢个好简单嘅事情。哦，当然我期待我哋嘅国家唔好参与呢种嘢，但问题如果你大浪冲到埋嚟，佢亦都冇办法唔回应。哦，所以当我睇到汤加共和国嘅附近嘅海底火山爆炸造成嘅汤加嘅成个国家嘅情况，我喺处谂，如果嗰个系一个核弹，如果嗰度系南太平洋比基尼岛嘅氢弹嘅试验，如果呢个核弹氢弹系喺我哋呢个南中国海某一啲嘅岛上面嚟出现嘅时候，影响就系我哋附近。我哋知道喺港岛长期。在上世紀1945年8月嘅時候，呢、這個被美軍炸嘅時候，我哋香港人係唔會知道，哦，係事後先知一個大炸彈。但而家我哋個個都有呢個常識，知道呢啲叫做核彈。哦，咁而家亦都進行緊好多低當量嘅核武器嘅試驗，高音高超音速低當量嘅核武器嘅試驗。嗱，呢啲嘢咧已經係相當公開。但愿我哋嘅同胞、我哋嘅市民、全世界嘅人民，大家都要团结起嚟咧，关注呢啲问题，制止自己所在嘅社会嘅领袖们，唔好做出伤害老百姓、伤害你同埋你下一代嘅所有嘅行为。所以我觉得，与其我哋去注意到，只系注意深水埗油麻地发生嘅冲突，倒请大家飞高啲。睇一睇全球現在最巨大嘅衝突係乜嘢嘢？咁呢啲咧，容或我咁講嘅時候，覺得呢個老人家講大咗啫，講遠咗啫咁。咁我希望我係講大咗，我希望我係講遠咗，我希望我所講嘅嘢冇一件嘢會發生嚇。咁啊，立此全照，冇一件我希望唔好發生。但係萬一發生嘅時候，因为你要记住啊，美国全嘅核弹量系数以万计噶，中国嘅核弹量而家加速生产都向1000个度行啊，俄罗斯都系几千个噶，呢啲冚唪唥都系喺仓里边，冚唪唥都系武器嚟噶，所以我就觉得咧，即系但愿所有嘅人民都觉醒起嚟，唔好俾自己所在嘅政府或者最高级当局。做一啲嘢损害人民嘅最终利益嘅，无论你系美国、俄国，都应该咧有呢种警醒。希望大家唔好只系做地球上爬虫类嘅视觉，亦都唔好只系做哺乳类动物四只脚企出嚟嘅企起嚟嘅视觉，亦都唔单止做飞上天空1-2公里嘅高飞鹰嘅视觉。要有外太空人造卫星的视觉，看看全球边度有嘢喺处使到我哋嘅利益受损，唔单止系本地嘅问题，因为喺互联网嘅咁嘅时代，高速度嘅发展嘅时代，所以呢个德国有一个社会科学家讲到关于现在互联网时代，点解每一样嘢时间、空间、事情。都壓縮緊咧，就是、因為運動嘅速度太快，運動嘅速度快就使到時間、空間、事件嘅動作都壓縮咗，所以我哋現在嘅一年所見到嘅事情就唔係我嗰代人嘅一年，我嗰代人嘅過去童年嘅時間見到嘅一年。即係假如我係20岁嘅時候，我當時所見到嘅一年，同而家20岁嘅朋友所見到嘅一年，中間係相差咗咧成60-70年嘅距離嘅，咁情況係完全唔同嘅。所以我就覺得咧，大家 日日夜夜都俾个手机呢、這个俾你牵挂住嘅时候，学会一样嘢，放低个手机，每日放低个手机，除咗瞓觉嘅时间，有啲人瞓觉都摆喺床头嘅。我唔明白，我哋又唔系咩大总统、大主席，做乜嘢24小时个信息都要嚟你个脑里边去支配你嘅行为咧？你可唔可以放低下你嘅手机，同你嘅屋企人、同你嘅小朋友过一啲家庭嘅生活，将个节奏放翻慢啲咁多咧？何需要个个马路都要睇住个手机？你有乜嘢咁重要到每一分钟你都要知道个信息？对你有咩帮助呢？不外乎影张相俾你啊，我话而家食咗呢啲嘢啊，俾话俾你听啊，做咗啲咩嘢咁？你何需要嘥咁多精神时间，将时间压缩到你秒秒钟要知道新嘅情况，而所知嘅又唔系真系大事？你话发生紧世界大战，你想知道咧嗰度打成点，都话你成日睇住个手机啊，或者话睇住个世界杯，而家喺处射紧波咁。咁你都話嗰件事有目標啊？你好多嘢係冇乜懷疑嘅，係嘛？我見到啲朋友食飯咯，影相相機先食，咁你傳俾我，我傳俾你，於是可能對面咧噔一聲影出嚟，啊有隻雞喎、啊、咁，你過緊馬路㗎。嗱，我唔明咧，啲人點解唔用頭腦諗下，點解要將自己同個手機黐得咁緊，點點鐘分分鐘都黐埋一齊？所以我哋係希望。啲朋友每日喺屋企放低一段时间手机，同屋企嘅兄弟姊妹、同屋企嘅父母，大家聚会一下，倾下慢啲嘅嘢，唔需要叮又去睇，叮又去睇，系嘛？已经变咗一种习惯。我知道啲人去掘金矿嗰啲虚拟金币，情况啊变成点咧？一日要16个钟头睇住个虚拟金币嘅掘嘅情况，其实已经上咗瘾。佢已經唔係去做一件正常嘅事，而係上咗人。呢啲咧，我好希望喺廿一世紀啊，虎年到嚟嘅時候咧，虎虎生威咧，大家發啲威啊，將啲手機拱開啲。 何時才捱完寒酸的身世？ 你如何換季？ 冇冷氣，要靠冷破風扇代替。在200尺空间发挥，但愿别逼到下世，要两路安居需要实际， 请你忍耐到底， 我有野心升职在上位。 照顾老板，故意加班，放弃了玩，金睛火眼关注金价，只要美满，横财未大哪里算贪，到处兼职放弃午餐，休息不计多与少，财路够大可当老板，讲钱钱那钱难道可天赐？看指数飙升百亿能意。钱啊钱可搬到金钱 ，Oh money， 谁当说愿意 ？Money， 命运靠你去开始。 贪多一点，炒多一点，追多一点，揸多一点，沽多一点，抢多半个先。 Money money money， 赚多一点，买多一点，交多一点，要多一点，赌多一点，充分了骗钱。 Money money money， 确实难管得太多。 现在谁斗胆去管我？ 建立王国，无尽扩展大突破，很多人都赞我， 好怕我 也富我， 要富我， 好教我， 好欠我， 要到海， 要到海， 我极要想要更要即要多到比那首富更加多。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话，本港新增大约35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话，现时疫情非常严峻，社区有好多传播链，要争分夺秒管控疫情。除了实施社交距离措施，亦都会增加追踪能力，加快检测的速度和数量。而最有效的方法是减少人流。他认为未来两个星期是关键，因此推出公务员的加强版在家工作安排，呼吁私人企业跟随，又呼吁市民尽快接种疫苗。聂德权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香港仍然要以围堵控制以应对爆发，亦都没有条件所谓放开手，不能够看到个案几何式上升而不采取措施。至于疫苗通行证能不能够在公共交通推行，聂德权说要视乎实际需要和能不能够执行，例如是不是可以抽查，具体在哪些处所和场地推行可以再作讨论。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说，今次疫情是本港抗疫以来最严峻，相信随着防疫措施收紧，仍然能够控制疫情，但是需时较长。孔凡毅又说，如果全港市民能够在三日之内完成政府派发的自我快速抗原测试，并且通报确诊个案，即使測試的靈敏度沒有核酸檢測那麼好，相信可以有效追蹤。鑑於疫情漸趨嚴峻，警察牌照課將會由今個月7日起暫停即時申請各項牌照和許可證的維穩服務。市民如果有急切需要申請牌照或許可證，請先致電警察牌照課登記和預約，只可以预约未来一个星期的日子。市民亦都可以将申请连同所需文件以邮寄方式递交，或者放入设于湾仔军器厂街一号警察总部警政大楼一楼的投递箱。政府宣布展开新一轮安老院、残疾人士院舍和护养院员工强制检测，在今个月16号至22号期间，由安老院、残疾人士院舍、护养院以及相关日间服务单位雇用或者透过外聘提供服务的人士，要在2月9号至15号期间进行指明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已經完成疫苗接種的人士無需做檢測，但若果他們自願做，仍然可以免費檢測。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和乾燥，吹和緩北至東北風，今晚東風增強。展望未來一兩日風勢頗大，星期一有幾陣雨，下周中後期大致多雲。現在氣溫17度，相對濕度6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领首先和你跟进较早前的交通意外，受到较早前汽车着火影响，现在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泽安村的慢线仍然是封闭紧的，驾车朋友经过要小心了。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较早前有汽车着火，现在近住泽安村的慢线仍然是封闭紧，驾车朋友经过要小心。另外深水埗因为有强制检测安排，介乎南昌街至石硖尾街之间的荔枝角道慢线、鸭寮街和大南街仍然是封闭紧，受影响的巴士站是会暂停使用，驾驶人士请你考虑改用其他的道路。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就在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是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康湖居。 而元朗锦田公路亦都有道路工程，长度7米以下的车辆是前往粉锦公路或者锦田公路是需要改经横台山散川路东行。现在锦田公路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繁忙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来一起迎接北京2022年冬奥会，支持香港队高山滑雪代表金和晓、翁厚全， 支持香港运动员出战。北京2022年冬奥会，黐实港台电视32， 为我哋打气啦！ 仲有香港队短道速滑代表朱定文， 黐实港台电视32，同我哋打气。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 五十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好，大家听完新闻，咁好多新闻咧就系可能隐藏住未来嘅重大嘅事情，可能系一句说话，但系嗰句说话可能系到西到世界出现咗无比巨大嘅转向嘅。咁所以大家咁留意新闻就应该，但系我觉得一定喺听新闻嘅时候问多啲问题，点解会系咁？譬如好似我时都问一个问题。点解美国最近呢三几年会全力去压制中国？乜嘢原因？当我喺英国嘅时候，睇到习主席访问英国去饮啤酒，睇到附近嘅格洛肯尼嗰个嘅核电厂系中国、法国、德国、英国合作嘅一个核电厂。佢会解决当地600万人嘅用电嘅问题，所有呢啲建设性嘅好消息，我都好开心，即系感觉到咧世界大家行埋一齐啦，好融合啦。咁我又讲紧人类命运共同体，呢个系讲4年前嘅事啦。突然间，叭叭声变到连英女王都问啲首相们：喂，点解噶？呢个人嚟过我度住？咁點解突然間佢係變咗咁樣樣㗎？究竟發生咩事呀？咁嗱，呢個老人家呢問得好有道理嘅一個問題。點解前幾年都先係嚟我皇宮過夜嘅一個客人，點解突然間就變咗成為英國最大嘅敵人嘅呢？咁就係呢個五眼聯盟嘅嗰個盟約嘅問題，同埋呢美國嘅戰略需要問題。但係總係要問究竟咩原因呢？咁我就覺得呢度有一篇來源係德國嘅，係德國之星。因為我好多時候咧都係攞德國、美國、英國一啲媒體裏邊對中國嘅評論啊睇法，作為平衡我自己對事情嘅了解。咁呢篇咧係喺今年1月19日嘅一篇嘅報導，佢話最近美國嘅最大的公共关系公司爱德曼，它是2022年发布，即是讲去年，即是讲2021年的了，全球信任度的调查。因为这个调查是已经调查了几十年的了，不是第一次的，是连续第22年的调查，连续性的调查。那这个爱德曼的美国公共关系公司是在纽约的。佢每年都喺大沃斯世界經濟論壇開幕期間咧，就推出回應世界各國民眾對政府、媒體、企業、各類機構嘅信任指數嘅報告。呢次咧係連續第22年推出嘅調查嘅報告，佢包括咗28個國家，超過咗36000次網絡嘅詳細調查問卷嘅統計結果。並且保證每個國家最少有超過1150份嘅問卷能夠回答，先至係咧構成呢個報告嘅內容。佢話呢次調查最大嘅贏家係中國， 其2022年的公众信任指数，亦都即是说是本国受访民众对自己的政府，即是中国政府作为一个国家来讲，他的信任指数是达到83分。他以100分做最高，83分呢，即是如果等于我们平时考试100分是最高，拿83分的那个是优异的。他这个83分跟一年前比较提高了11个百分点，位居调查报告的全球27国的榜首。民众信任度下滑的幅度最多的是德国，得翻46点，即是46分，跟去年相比低了7个点。其次是澳洲，现在得50点，比以前低了6个点。荷兰是57点，比以前低了6点。韩国是42点，比以前低了5点。美国得43分，是低了5点。他说这个信任指数呢，1至49是代表人民不信任他们的政府。5至59的点数呢，是代表是一个中间状态。60至100点是代表信任。所以中国的信任度呢，是全世界最高。他这个调查呢，又特别去调查中美的差异。说中美是在角力中的两个全球大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亦都在这次调查报告里面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差异。中国政府的信任度的指数为91，即是只是讲政府信任是91分，以一年前相比增加了9分，而美国政府的信任度只有39分，比去年还少了3分，即是说中国是91分人民的信任度，而呢美国是39分。嗱，注意一下，这个是美国的调查，是美国的调查，是已经做了22年的调查，不是今年先做的。而且这个调查有人说，喂，他是不是入去中国大陆问的时候，个个都不敢讲的啦。咁嗱，佢呢啲冚唪跨国嘅，来源都唔知道嘅，即系大家总之一路咁发出，收咗咁多份问卷，即系换句话讲咧，佢唔系话指定喺边个国家向边度发出，吓，系一个咧全球性嘅一个调查。咁当然呢个调查咧，仲有包埋咧民众对企业、对媒体以及咧对呢个 NGO 嘅信任度，所有呢啲冚唪唥都系。中国民众咧远远超过美国，吓，佢话值得一提嘅系呢度所指嘅机构，并不限于受访者所在嘅国家，而系体现咗整体嘅对整个社会嘅信任。佢话总体呢个调查嘅报告就系中国嘅民众对政府、媒体、NGO 同埋呢个企业嘅信任，全部处于全球领先地位。除了对非政府组织的信任是排在第二之外，中国民众对其他所有机构的信任都是全球第一。相反呢，美国、德国、英国、韩国、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的民众对这几类机构都是不信任的。对其信任度较高的除了中国之外，还包括印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这些国家。话公众最唔信任嘅系咩咧？公众最唔信任嘅机构系媒体，系最唔信任。全球民众相对信任嘅系科学家，其次系佢哋所在公司嘅隔篱位嘅同事，就系佢信任嘅。其他咧冚唪唥都系唔信任嘅。吓，自身嘅企业嘅 CEO 同埋佢国家嘅卫生机构咧，都系会获得信任嘅。话越嚟越多人相信。自己是受到社会领袖的误导，其中被认为最容易误导公众的就是记者。有 67% 的参与调查者认为，他说除了本国政府的领导人得 66% 受信之外，其他记者是最不受信的。63% 的受访民众认为商界的领袖亦都倾向于散播不实的消息和夸大的消息，目的都是误导民众，有利于他商界的利益。他说虽然企业本身是受到重视，但商界的领袖不受到信任的。 左手写他，右手写着爱， 面对真爱人和朋友，哪一个我该放开？一边是友情，一边是爱情，左右的故事为难了自己，是为你想吧，别为他想吧，爱虽然接着他摊开的双手，空虚的无奈，我的无言有最深沉的感慨。 我89岁，打了新冠疫苗了，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了，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开心日报嘅杜文慧祝大家身体健康。 我系开心日报嘅林超明祝大家龙精虎猛。 我系开心日报嘅陈淑兰祝大家虎虎生威。哇！ 祝大家 虎年开开心心。 耶！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虎年笑口常开。 星期六下午2点，叶国华主持《50年后》。 各位，这个调查是22年的连续，是每一次大沃斯论坛的时候就拿出来的。所以这个调查是在全球非常之具有公信力的。当然你可以分析为什么中国民众对中国的社会、企业、媒体会有这样的信任度。你可以话呢，共产党嘅管治方式、中国政府嘅管治方式有唔同，但无论点都好，客观上就反映咗中国人民嘅社会嘅信任度係高过全球所有嘅国家，因此佢哋嘅安定嘅程度、稳定嘅程度，等于我上几个礼拜讲到一个叫做安全程度嘅调查，就係问一个人你夜晚敢唔敢出街这个问题。咁啊，这个我相信在澳洲啊这些大国大省那些小乡村就容易敢出街。如果你去纽约去大省那里，如果你看看纽约的铁路，那些即是叫开的火车里面装的货在这里拿东西偷东西，然后掟到一铁路都全部塞满晒那些垃圾。即是运载品的垃圾，那些箱啊，那些东西，里面有些人去做一个调查，有很多家庭相、家庭的礼物，有很多是医疗的用品、医疗的礼物。他说如此对一个家庭这么重要的东西，就在这些车厢里被人揈晒落去铁路上，所以很多消息都是断绝的。一个社会的管治，如果管治到这样，而所有政治家只是集中去讲他的当选不当选，或有没有票投给他，那我想呢就是读一读 Jimmy Carter， 即是美国的前任总统的一篇在纽约时报在1月7日的 Jimmy Carter 的讲，他的题目是我为美国的民主感到担忧。他说接近1亿持各种政治立场的成年人认为传统的美国生活方式正在迅速消失， 我哋可能需要武装起嚟加以挽救，即系话准备打仗。华盛顿邮报最近报道话，约40%嘅共和党人认为对政府嘅暴力行动而家系正当嘅。咁啊，呢个系詹姆斯·卡特总统喺《纽约时报》1月7日嘅一篇文章，好长嘅吓。这个我唔想读咁多啦，如果我读得多咧，以为我系集中想反对美国。这个读紧系美国总统嘅信，美国总统四位美国总统一致对于美国而家嘅情况感到极大嘅危机。咁如果你睇埋纽约地铁嘅情况，你睇到纽约地铁嘅冇秩序嘅情况，你睇到咁多人无家可归嘅情况，你睇到咁多人去爬火车即系叫开火车抄里边嘅嘢，睇攞乜嚟见乜攞乜，然之后咧就走。因为个火车经到嗰个地点咧，就要行慢啲嘅，一慢啲啊，个个上晒去，全部就抢完晒，抌到一路都系啲相影晒出嚟，吓咁样嘅一个管治，你话民主究竟对佢起咩作用咧？咁吓投票究竟对佢起咩作用咧？所以美国呢位总统话：我为美国民主感到极度嘅担忧。他说我们安定的这个民主国家的根基正面临来势汹汹的毁灭的威胁。现在我们在美国的朋友亲戚中国人过去从来不做的一件事买枪。现在全部都买枪了。而且还要去练枪了。因为你不去保护自己呢，你就不行了。所以呢，这个是整个世界现在的混乱的情况。所以请你想一想，一票一票选出来的政府只是为他们的石油工业、军火工业、金融事业、互联网的大亨 1% 就管晒 99% 得不到好处，这种这样的选举制度你觉得好欣赏咩？你觉得佢对你好有帮助咩？你觉得因为你投咗嗰一票，你就好舒服咩？有边一票系能够解决你嘅问题咧？嗱，嗰呢度我又引用咗一位喺旧年10月29日嘅关品芳先生，佢话美国咧可能喺明年，即系今年啦，死亡嘅人数咧就会超过南北战争嘅人数，超过100万啦。因为南北战争就死了75万人。咁啊，于是佢话美国嘅经济学者、经济专家开视频会议，讲到美国明年即系今年啦，经济会点咧？咁个讨论系点讲咧？几一句，佢话好在呢啲死咗嘅都系啲老弱残兵，对美国咧嘅经济唔会有咩影响嘅，咁仲减轻咗美国嘅负担添。咁哇，呢句说话咧就真系咧值得我哋。全世界的人民，不单止中国人了，想一想，他说新冠疫情确实让美国死了很多人，但是死的人对美国的精英统治阶级，对大财团大阶级来讲，对于华尔街的那些精英计数者来讲，他说其实他们根本上是消费者，是没有用的人，即是他们是增加了社会支出的老弱残兵。佢其中80%係65岁以上嘅老人，呢啲人冇咗，係代表咗社會嘅上層統治階級咧，覺得從數字嚟講樂見其成，因為呢啲死咗嘅人不能工作，要攞退休金，仲要養起嚟，因為佢需要失業援助、社會保障，其實係社會嘅累贅。呢啲所謂群體感染可以自我產生免疫力呢個藉口。是让大部分人监测感染之后产生自然淘汰的现象，就产生适者生存、太弱留强、物竞天择、优胜劣败，正是过去500-600年以来的一种规律。无论欧洲以前的黑死病，每一次大死亡之后它又会更加强大，因为剩下强的人留在树，弱的全部淘汰了。它这里还有个数字呢，就讲到美国人口有3.3亿，1.5亿是劳动人口，其中有6000-8000万人是要接受社会保障和失业救济，这里包括非洲裔即黑人和西班牙裔的美国人， 當然仲包括一部分俗稱紅脖子嘅白種人，即係中西部嘅。佢話呢啲人慢慢就喺社會上消失咗。佢話咁嘅情況底下，對社會嘅支出係一個正面嘅消息。嚇，咁呢種咁樣樣嘅國策啊，係客觀出現嘅。你睇下我哋中國人，我哋香港講嘅係點樣樣去幫助啲老人家，而喺好投票嘅嗰個世界，你啲老人家憑你自己嘅太弱留強嗱，咁嘅情況底下，究竟我哋係咪真係要研究清楚而家全世界嘅制度係咪作呢個比較咧？咁 淪為行過寵物貓狗了解我。的凄惨失宠后不往后退，你挑选了谁跟你一起活？ 如我之错，可否乃念最初？再苦都快乐过，要告别惩罚我，怎可？ 你太重要，使我你亦立得多。 见要见得到， 于毕业礼，共你兴奋合照，不过也始终不够时间。情人。 Yeah.